灵友堂的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很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来灵友堂的第一堂主日正道。那之前我都是在第二堂，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次主日都会为下午第二堂的聚会来祷告。第二堂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如果能够在第二堂的主日有任何的受到造就，其实你们的带导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要先跟你们说声谢谢。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大使命。那大使命这个词，我相信大家来教会一段时间应该都不会太陌生这样子。对，那讲这个主题之前，我要先请大家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听见福音？为什么你能够听见福音呢？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已经得救，已经成为基督徒，一定是因为我们听见福音，然后我们信主。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听见福音呢？其实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那要问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个人可以传福音给你呢？为什么那个人他愿意，他可以传福音给你呢？其实答案也非常简单，因为再有另外一个人传福音给他，然后他信主了，所以他也传福音给你。这样他不但信主，而且他也把他所信的这福音分享给你，然后你也信。那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人，第三个人，他又可以听见福音呢？其实如果这个问题你继续不断的往下问，你会发现其实原因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一批宣教士，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宣教。有一些宣教士的名字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包括马街、巴克里。他们忍受在台湾的孤独甚至破，不但传福音带人信主，他们更是继续的栽培门徒，建立教会。而这些他们所栽培的门徒继续忠心的传福音，继续忠心的栽培其他的门徒。所以这些宣教士即使有一天他们死了，他们埋葬了，福音还是会继续的传下去，并且继续有人信，继续有人去传福音，继续有人去栽培门徒。所以福音能够一代接着一代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才能够得救。其实我刚讲的这一连串循环就是所谓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跟造就门徒，或者说栽培门徒、带门徒，传福音跟带门徒这两件事情就是大使命。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颁布给门徒的使命，这是上帝拯救世人，包括拯救你我所使用的方式。所以只要我们是基督徒，大使命就跟你我有关系。因为第一个，我们是透过大使命得救；第二个，大使命是交在我们的手中的。好，那尽管大家对大使命可能不陌生，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大使命对我们有一点遥远这样子。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们会想到大使命听起来就是给那些海外宣教士，对，因为要去使万民万民嘛，听起来就是要使国外的人可以信耶稣做门徒，所以听起来要是给海外宣教士，不然就至少是给全职传道人。如果我是个平信徒，好像跟我关系就没有那么大。第二个，可能我们有这种感觉，觉得大使命，因为有大这个字 great， 哇，好大这样，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一定要做出一点什么大事，丰功伟业，人要很多，要很吸引人，才叫做参与大使命这样子。但今天早上我这篇讲到有两个目的，我要帮助大家明白，其实大使命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而且你最小的行动，你愿意信靠上帝，所有最小的行动都能够有份于这个大使命。靠着上帝你可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特别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谢谢天父，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这些罪人，你将我们所当背负的刑罚都落在耶稣的身上，好让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透过大使命拯救我们，你透过过去有许多基督徒愿意忍受逼迫痛苦来到这台湾，向台湾人传福音，以至于福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的耳中。谢谢你拯救我们，愿你拯救我们，这爱能够继续的鼓励我们，也勇敢的把福音传给别人，勇敢的去帮助别人更爱耶稣，更顺服耶稣。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1-20。一般大使命，所谓大使命的经文大概就是 20章的18-20节，但是我们今天看多一点，更多的看它的上文，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马太福音28章11-20节，翻到了我来念，这是主的话。他们去的时候，有些卫兵进了城，把一切所发生的事向祭司长报告，祭司长就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量，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说，你们要这样说，他的门徒晚上来了，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走了，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会说服他，不会牵连你们。士兵收了钱，就照着祭司长和长老的指使去做。这种说法直到今日还流传在犹太人当中。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但仍然有些人怀疑。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第一点，大使命是耶稣颁布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不单是当年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特别留意看，第20节那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耶稣的命令颁布给门徒，然后门徒要去教导其他的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而这里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也是耶稣的命令，所以非常合理的，这里的大使命，这些领受大使命的门徒一定会继续的把这大使命交给其他的门徒遵守。所以大使命不单是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而且最后一节那里说，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门徒并没有活到世界的末了，对吗？他们在历史当中的某个时段，他们就回天家了。所以当耶稣这样说，我就必与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他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使命不单是给门徒，而是给历史地下所有的门徒，以至于耶稣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简单，但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使命跟你我都有关系。第二，大使命的重点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大使命的重点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再回到经文看19节，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整段经文里面基本上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使人做门徒。其余看起来像动词的，包括像去啦、施洗、教导这些等等，它都不是主要动词，它是分词，是用来修饰使人做门徒这个主要动作。耶稣用其他的去啊、教导啊、施洗来告诉我们到底使人做门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分别来看，第一，使人做门徒就是包括19节上半所说的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弟兄姐妹，你们都施洗过对吗？都受洗过对吗？对。那受洗是什么意义呢？你是靠着受洗得救吗？受洗保证你一定会得救吗？不是。我们知道洗礼是一个记号，你不能靠着洗礼得救。但是如果你真正得救，你真正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你一定会愿意受洗，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而施洗、受洗，这是一个记号，代表我们得救。这个记号见证这个受洗的人，他已经信了福音，他已经蒙三位一体真神的拯救，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他已经脱离罪、地狱的刑罚，他生命属于神，他也为神而活。所以所谓的使人做门徒，第一步就是要传福音给人，因为这个人要先得救，他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这样子，他需要听见福音，他才有可能得救，他要得救了，他才是主的门徒。所以首先使人做门徒，第一个就是向人传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同意吗？不管他在这个世上生活过得如何， 不管他世上生活过得很凄惨、很可怜，或者是他世上生活过得荣华富贵，甚至他也过得很精彩，他也很惬意、很逍遥，甚至让你这个基督徒非常的羡慕他，有没有可能？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不总是穷困潦倒，对吗？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是光鲜亮丽，而且真的他觉得他很充实，他也觉得很快乐这样子。你不能否认他的快乐，但是他也需要福音，因为福音的重点不在于改善人地上的生活，福音的重点在于拯救罪人脱离上帝的愤怒，拯救罪人脱于上帝公义的刑罚，使人能够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有时候谈到大使命的时候，或谈到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直接的想到非洲啦、中东啦，那一些战乱停人、生活过得非常凄惨的地方的人民。我们想到大使命，想到宣教，会想到那个非洲的小孩，就上面有一只秃鹰虎视眈眈要吃他那样子的景象，这样子，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地方、这样的人很需要被宣教，很需要听见福音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欧洲也需要宣教？欧洲这个比我们还要富裕的地方也需要宣教。我们有想过日本这个高科技发达、人民的素质非常高、街道非常干净整齐的国家也需要宣教？日本的基督徒比例不到1%，甚至不到0.5%。欧洲有许多的国家，他们的教会已经没落，基督徒大多都是挂名的，他们这一生当中大概只有两次会进教会，一次是结婚的时候，另外一次是追思礼拜的时候，而他们很多的教堂都卖给回教徒当做清真寺，他们没有真正的得救。不单这个尼泊尔旁边的小国曾经有一个调查，所谓的快乐指数，不单这个国家曾经是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因为他们穷归穷，可是人民安居乐业，他们的国王也非常的爱老百姓，所以他们老百姓过得非常快乐，但是他们是佛教徒，他们举国上下都是佛教徒，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罪人。不管他们在地上生活过得多么快乐，不管他们的道德多么的高尚，他们只要不信耶稣，就仍然是敌对上帝，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往地狱狂奔，走向灭亡。他们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因为福音是要拯救罪人脱离罪恶，脱离上帝的愤怒。所以这个是使人做门徒的第一个，传福音给万民，不管万民他生活过得如何。再来第二个，使人做门徒包括20节所说的，耶稣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使人做门徒不只是传福音带他信主，即或那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不只是带他信主，而是包括教导这些信主的人遵守耶稣的吩咐，顺服耶稣的命令。传福音跟教导人顺服耶稣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传福音给人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希望他不要灭亡，希望他不要下地狱。对，没有错，这个是很重要的目的，但是他不是最终极的目的。一个人信耶稣，不只是因为不要下地狱，不只是因为不要灭亡这么消极的理由。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传福音给人，希望他信耶稣的终极目的是希望他可以顺服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借此使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你去传福音给人，你是希望上帝的名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被高举，被尊为圣。如同我们都很熟悉的主导文，第一个祈求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传福音给这个人的时候，我愿上帝的名声在他的生命中被尊为圣，而不是他自己的名被尊为圣，不是任何世界人事物被当作上帝一样的偶像来敬拜，而是上帝真的在他生命做他的上帝。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理由是希望这些人爱耶稣，顺服耶稣，借此荣耀耶稣。约翰福音的8: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清楚地说，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愿意顺服耶稣，顺服耶稣的话的人。使徒行传11:26，那里说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通常称呼这些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为门徒，而不是称他们为基督徒。是到晚一点， 大家才开始称这些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清楚地看到，其实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世界上没有两种基督徒，基督徒只有一种，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愿意顺服耶稣的人，只有一种。圣经从来没有区分基督徒跟门徒的差别。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人会自以为是第一等的基督徒，说哦，我只是基督徒，我还没有到门徒的第一步这样子。我盼望也没有任何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哦，我是门徒，你是基督徒，你比较没有那么爱耶稣，我比较爱耶稣，所以我是门徒，这样的分门别类我认为不合神的心意。只要你今天确定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门徒，你就应当越来越活出门徒应有的样式，就是顺服耶稣。今天常常有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他的外表看起来一点都不愿意顺服耶稣的命令，最基本的祷告聚会都不愿意，最基本的读圣经一点意愿都没有。他还不是那一种哦，我知道我要做，但是我好软弱，我好困难，你可以帮助我吗？这种的话没有问题，感谢主，我们愿意帮助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些自称基督徒人，连基本的意愿都没有，而且也不觉得怎么样，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关心他们，他们真的信耶稣吗？如果他真的信耶稣，那么他就一定是门徒，如果他是门徒，他就一定会愿意顺服耶稣，即使他很软弱，很多做不到，但他不会连意愿都没有。耶稣说我们要去教导门徒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我们特别留意这个关键字，一切是要教导门徒顺服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就是耶稣所有的命令。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门徒，对耶稣的顺服是全面性，我们生活各个领域，不管是你觉得比较 easy 的或是比较艰难的，我们都需要竭力的愿意顺服耶稣。这意味着当我们去教导基督徒顺服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教导那些他爱听、他喜欢听、他觉得容易的，也包括那些他可能觉得刺耳、觉得不喜欢听的命令。每一个人软弱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因着爱他们也爱耶稣的缘故，教导他们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不管人爱不爱听，重点是耶稣喜悦我们如此的行。教导人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你不需要口才很好。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来说，你们会觉得哎呀，教导人顺服耶稣是那些口才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传道的责任。不，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这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顺服耶稣的使命。你不需要口才很好，因为圣经没有说你要口才非常的好。你也不需要博学多闻，因为圣经也没有说你要博学多闻你才能够教导人顺服耶稣。你所需要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就是忠心恒切，带着 爱心。说简单当然也简单，但说难也不 说简单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这样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你需要忠心恒切，带着爱心教导基督徒顺服圣经上的话，圣经上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不管是什么议题，不管是人生的各种领域，婚姻的议题、两性的议题、职场上对老板的态度、传福音的议题、饶恕的议题，都回到圣经，帮助你所爱耶稣所爱的这些基督徒更多了解并且愿意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唯有神的话才有权威，超越时空环境。我们要留意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说哦，某某讲员讲了什么，哦，某某牧师讲了什么，哦，哪一本书说了什么，好棒好棒，感谢主，有些东西确实很棒。但是不要忘了，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要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重点是因为那是圣经讲的，因为那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才顺服，而不是因为那是某某人讲的、某本书讲的而已。某某人、某本书所讲的也必须回到圣经，是合乎圣经的，我们才能够遵守。所以使人做门徒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其实包括我们每个主日在这边好好听讲道，专心的听讲道，不管你觉得这篇道讲的怎么样，总是这篇道里面只要有从圣经而来的信息，其实我们都是在顺服大使命，因为我们透过讲台的信息在学习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其实当你愿意花一些时间关心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找他喝杯咖啡，跟他出去散散步，在这过程中谈论关于神的事情，关心他跟神的关系，这都是在参与大使命， 当你愿意凭着爱心劝勉你所爱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跟随主、信靠主，哪怕只是一两句，哪怕只是你为他的代祷而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小步，因为这都有份于主所吩咐的大使命。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大使命是教导人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你的一小步能够有份于大使命。第三个，大使命的范围，终极的范围是万族万民。其实这也是大使命跟传福音最大的差别。大使命包含传福音，但传福音本身未必一定是大使命，因为传福音是泛指你把福音传给人的行动，不管那个人是谁。但大使命这里耶稣提到一件事情是万族万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只是指这个社区的人做耶稣的门徒，不只是使台北是天龙国的人做耶稣的门徒，不只是使台湾的人做耶稣的门徒，而是使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民族的人讲某个方言的民族，在某一个最天涯海角、最偏僻角落海岛的这个小民族的人，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教会被建立，都有人开始顺服耶稣、爱耶稣、敬拜耶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使命就完成了，耶稣就来了。马太福音的24:14，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但是很明显的，现在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大使命还没有完成。在这世界上一定还有一些角落的万民还没有听见福音，还没有人做耶稣的门徒敬拜耶稣。这世界上有数以万计的民族，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都没有听过的，但我们是否愿意爱他们？我们是否愿意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坐在这里敬拜上帝呢？我们是否愿意他们得救呢？我们是否渴望上帝的名声在这世界最黑暗、最边陲的角落也被颂赞、被高举呢？其实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你的人生中，你最渴望的、你最追求的是否是上帝的荣耀被彰显、被高举呢？如果是，那么你一定也会对我刚所问的问题回答是的答案。如果你真的渴望上帝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一定也会渴望上帝的荣耀在万族万民当中被高举。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像过去一样，要接触万族万民的人一定必须要搭飞机或搭船到国外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可能都有听过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在你家旁边宣教这样子。因为现在你走在路上，或者是你搭车，你在捷运上，或者你在台北车站，你总是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特别是从东南亚来的外国人，他们离乡背井来台湾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甚至大多数是回教徒，从印尼来的、菲律宾来的也有很多是回教徒。这样，我们是否愿意关心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呢？或许你不太知道怎么一开始就跟他传福音，但是你愿不愿意给他一个微笑呢？愿不愿意邀请他来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呢？现在有一些机构，包括工服，他们有设计许多印尼文的单张，是要特别派发给这些外籍劳工的。其实只要我们多想一点，踏出信心的一小步，我们可以有机会让他们听见福音的。我们愿意吗？这些外国人可能是你们公司所雇用的外劳，可能是医院的看护，甚至可能是你们家里雇用来照顾家里老人家的外佣。我们是否愿意在雇用他们的同时，跟他们共事的同时，也给他们一点温暖，让他们有机会听见耶稣的福音呢？即使上帝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呼召你到海外宣教，但是上帝有可能呼召你身边的基督徒去海外宣教。所以只要你愿意回应刚刚那个重点，好好忠心的帮助你身边的基督徒更爱耶稣，哪怕只是更爱耶稣一点，这些你身边的基督徒有一天都有可能被上帝差派到其他的地方，继续的传福音给人，继续的帮助别人更爱耶稣、更像耶稣，借此你就有份于这伟大的使命。第四个，大使命一定会遭遇内忧外患。在11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卫兵，这些卫兵是谁呢？就是耶稣他死了 被埋葬之后，这些看守他坟墓的卫兵，这些卫兵他们亲眼见证主的使者把坟墓的大石头挪开，但结果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拿钱贿赂这些看见神迹的卫兵，要他们去说谎，要他们去说出这个天上地下最邪恶的谎言，就是说其实是门徒趁着卫兵睡着的时候把耶稣的尸体偷走。所以十五节说，士兵收了钱就照着祭司和长老所说的去做，这种说法直到今日还流传在犹太人中间。我们特别留意这个今日是指什么时候。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所以这个今日指的就是这个马太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写下这卷书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大概十多年的时候，就是这些门徒开始去建立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使徒们最一开始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当中竟然流传着耶稣其实没有复活，他的身体是被他的门徒所偷走的这样子的谎言。那些最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卫兵，他们既然说门徒偷走了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复活是福音最重要的核心之一，福音不只是关乎耶稣的受死，福音也关乎耶稣的复活。事实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保罗说很清楚，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如果复活事情是假的，那么我们所信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就是作假见证的，我们仍然是在我们的罪恶当中。所以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不相信复活的人，就算他相信耶稣受死，那么他也不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相信耶稣复活。我们可以看见，对初代教会的使徒来说，这是多么艰难的挑战。这些谎言不断地攻击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有谁会相信耶稣真实的从死里复活呢？有谁会真的相信耶稣复活的福音呢？而且这个挑战不单是两千多年前存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存在。许多圣经学者，许多圣经比我们都还要熟的圣经学者，他们拼命的企图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甚至要证明历史上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你怎么回应他呢？你怎么回应你所遇到的非基督徒，就是告诉你啊，耶稣复活又没有证据，你看过吗？你秀给我看啊！当然我们没办法秀给他看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圣经所讲的告诉他。那你怎么办呢？我们不应该预期大使命会很轻松，我们不应该预期传福音不会受苦，我们也不应该预期听福音的人一定都会有很正面的反应。我们期待他们有正面的反应，我们也这样祈求，但是我们不应该预期他们的反应总是非常的正面。我们需要清楚一件事情，认真顺服大使命的基督徒一定会受苦，保证会受苦。特别是如果当你愿意勇敢的传讲耶稣受死又复活的十字架福音的时候，你可以预期你会受苦，因为别人会不喜欢听，因为别人可能会嘲笑你，可能会反对你。基督徒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试探，我们会想要追求那种非常 easy going 不用受苦的传福音模式。例如如果有哪一个名人信主了，我们可能就会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哇，太好了，这个名人信主了，他一定会吸引好多人来跟随他，吸引好多人因为他信主而信主这样子。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期待说，哎呦，上帝啊，可不可以来一个就是那种瘫痪然后站起来这种伟大的神迹，让人看到就可以蜂拥来教会，哇，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们会期待这种不太需要为义受逼迫的传福音模式这样子。当然我没有说名人信主不好，我也没有说这种神迹绝对不会发生，我也没有说这种神迹的见证一定不好或不能讲。我的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主受苦，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件事情，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使徒们的脚踪，跟随耶稣的脚踪来顺服大使命的人，我们会像使徒像耶稣一样受苦，还是我们总是期待那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事实上如果你要轻松，你不要传福音最轻松，你满足一些人外在肉体的需要，让人非常的开心，让人肉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你就完全不用受苦。可是这个人却仍然没有听见福音。如果你希望他得救，在你为他做了一切满足他肉体需要的事情之后，你需要告诉他，他是个罪人， 他需要悔改信耶稣，否则他会下地狱。你需要告诉他这样子的福音信息，而这样的福音信息很有可能会让你为主受苦，但是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耶稣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受苦，耶稣呼召我们与他一同为福音受逼迫。我们当然期待人信主，也确实有些人本来在黑暗中会因着圣灵的感动看见我们基督徒的光，就愿意就近光。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坚持作恶不悔改的，他们看见光就会恨恶光，免得他们的恶行暴露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会有这两种人。不管我们遇到哪一种人，我们都欢喜快乐。你遇到人信主感谢主欢喜快乐，你遇到人逼迫你欢喜快乐，因为你的赏赐是大的。大使命不但面对的是外患，也面对内忧。十六节那里说到，他们就是这些门徒们看见耶稣就拜他，但仍然有些人怀疑。连这些与耶稣相处最久、最常听见耶稣讲道，甚至看见耶稣复活、亲自摸过耶稣的钉痕的伤口的门徒，他们都仍然怀疑。他们最不该疑惑、最没有理由疑惑、最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仍然怀疑。有些人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耶稣不要在这个世代向我们显灵一下，让我们看到他，看到他的钉痕手，哇，那岂不是会有更多人信耶稣，基督徒也会更多被鼓励。哦呦，耶稣你在这里，你都告诉我了，我好意思不顺服你吗？但事实证明，就连那些第一手见到耶稣的人都仍然会有疑惑软弱，更何况是我们。我们受我们的罪影响，即使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仍然残存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受罪影响，很容易信心软弱。我们或许不太会去怀疑耶稣有没有复活，但是我们却容易对福音无感。我们会忘记了、忽略了，甚至我们脑袋知道，但是我们的感受却觉得好像，有没有信耶稣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会觉得信耶稣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甚至我们就会去眷恋、追求世上的东西。我们容易觉得信耶稣好像没有什么差，这样，因此也因此。我们会没有什么动力去向别人传福音。唯有福音本身，当你清楚地感受它，当你清楚知道主有多么爱你，为你舍命的时候，你才有真正那源源不绝的动力来传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内忧外患的时候，我们先对自己传福音，我们先不断地提醒自己，也彼此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生来在罪中的罪人该下地狱配受咒诅，但是上帝却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咒诅，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爱传扬给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这是第四个，大使命一定会经历内忧外患。但第五个，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来完成大使命。耶稣怎样帮助这些即将出去建立教会的门徒呢？耶稣是否好说歹说的说，哦，拜托你，我都已经复活了，我快要走了，赶快去顺服。没有，耶稣直接的告诉他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直接诉诸他的权柄，吩咐门徒去顺服大使命。耶稣的权柄意味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掌管基督徒的生命，包括他有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和小性。耶稣吩咐我们去顺服大使命，是的，但耶稣没有就把我们丢着让我们自己去胡搞瞎搞，没有，始终是耶稣亲自的托住我们，他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耶稣受难以前，他跟彼得说，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意思就是撒旦要诱惑你们，撒旦要让你们跌倒，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弟兄姐妹，耶稣在为你代祷。世界上没有人的祷告比耶稣更有功效，世界上没有人的祷告比耶稣更能够合乎我们的需要。耶稣在为你我代祷，是的，我们软弱，但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的祈求，他带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会兼顾我们。其实上帝大可以不用使用我们来完成大使命，对吗？其实我们就是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听话，会出错，会出包，我们其实有点麻烦这样子。上帝直接叫那些不会犯罪的天使天君去传福音，还比较快，比较方便这样。但是上帝就是爱我们， 他就是乐意与我们同工，他与我们同工，而且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预备传道的道路。他用他的全能托住我们，让我们虽然软弱，但却可以有信心参与在他伟大的使命当中。耶稣的权柄代表他掌管基督徒的生命，他托住我们。第二个，耶稣的权柄意味着他的大能胜过人的刚硬和不信。刚我们提到，哇，耶稣从死里复活，谁能够相信这样的谎言？连最熟圣经的圣经学者都告诉你耶稣没有复活，你要怎么办？你辩得过他吗？我们如果认真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刚硬抵挡的人。其实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刚硬，都生来都是与上帝为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会爱耶稣这样子。我们凭什么说服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来信耶稣呢？凭我们的口才吗？凭我们的见证讲得多感人，多赚人热泪吗？啊，如果你的见证刚好是从小到大都是乖乖的基督徒，乖乖的听圣经的话，没有什么从流氓变教授这种丰功伟业、惊天动地见证怎么办呢？讲出来很平实啊，也不是你的错啊，上帝就是这样恩待你啊，你不必去羡慕那种流氓变教授啊。你的见证一点都不感人啊，怎么办呢？有关系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哦，在台上做见证一定要是那种，哦哟，之前吸毒吸强力胶，然后后来吸氧气罩，后来就哇奇迹似的被上帝医治这样子。弟兄姐妹，你不一定有，你也不必要那种见证，你才能够做见证这样。你的见证最重要、最感人、最 powerful 的是，你从前瞎眼，属灵上瞎眼，但如今因着耶稣的恩典，你得以看见，你得以从一个拒绝耶稣、抵挡耶稣、配受咒诅的罪人，成为一个爱上帝、敬拜上帝、蒙上帝所爱的儿女。而这一切，你之所以如此的改变，不是因为跟你传福音的人多厉害、多感人，纵使他的见证可能很感人，让你掉了几滴眼泪，但是那也不是你信耶稣的关键。你信耶稣的关键是因为耶稣的主权。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耶稣说：“凡天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六章四十四节，耶稣说：“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六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之所以可以最终从最终得救，我们之所以可以信耶稣、听的福音没有拒绝、抵挡到底，是因为上帝超然的、全权的吸引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挪去我们的刚硬，让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回到他的面前悔改、信耶稣。你信耶稣最终极的理由，不是因为任何跟你传福音的人多厉害、多棒，而是因为上帝超然的改变你的心，让你听了福音就能够悔改信他。万国万民当中，包括我们这个社区当中，一定都还有许多在羊圈外的羊，就是那一些上帝要拯救但上帝还没有拯救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要找到他的，而这些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去找到他，也不是依靠自己去让他信耶稣，而是我们找到他，我们的角色是忠实的向他们传讲福音，而把他信耶稣的主权交在这位全能上帝的手中，神所预定的都必得救。有些人会认为，如果上帝真的是按着他的主权预定一切得救的人得救，一个人得救与否完全操之在上帝主权的手中，那么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反正上帝要救的人他都会救到底，那我干嘛还传福音？我不知道当你们听到耶稣的主权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反正上帝自己会做啊，上帝比我厉害啊，反正我不传也不会影响这个人最后到底得救与否。是啊，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好相反的逻辑。正是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正是因为耶稣掌管万事，正是因为耶稣他有全能来改变罪人的心，所以我们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哦，因为耶稣掌管一切所以我就不必传了，而是因为耶稣掌管万事，因为耶稣预定人信或不信，所以我更有盼望能够去传福音给人，所以我更有盼望我所做的传福音事工会有果效。 因为耶稣掌管一切，因为最终的果效是从这位全权的上帝而来。耶稣的权柄一点都不否定我们顺服大使命的责任。是的，人的得救完全在乎上帝主权的预定，但上帝预定人得救，上帝也预定人得救这个中间的方法，就如同今天我们不会说，哎呀，上帝预定我之后会继续的活下去，哎呀，所以管他了，我就不要吃饭了，反正上帝预定我活下去，我就会活下去，所以我不要吃饭，不会嘛，对不对？我们一定会相信说，哎呀，上帝预定我活下去，同时上帝通常也是使用我好好的吃饭来让我活下去。同样的，上帝预定某一些人得救，上帝也是预定他的儿女们去传福音给这些羊圈外的羊，好将他们领回羊圈内。上帝预定结果一点都不否定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我们要被他使用，成为他的器皿。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大使命并不是耶稣临时起意发明的，并不是好像哦，耶稣升天也突然发现，哎呀，外邦人还没得救，完蛋了，所以你们赶快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其实早在永恒以前，上帝就已经计划好要让万族万民的人，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都要做他的门徒。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一节，保罗这样说，这就是指那福音的奥秘，都是照着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永恒的旨意。这伟大的救赎万民的计划，早在几千年前也就已经写在旧约圣经了。创世纪十七章那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成为万国的父，他要成为万国的父。而新约加拉太书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万国的父是指什么，就是任何人只要信耶稣，不管你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任何人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后裔，你一起有份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恩福。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到八节，那里先知以赛亚说，上帝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族祷告的殿，在以色列这些已经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的人归给他们。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连个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在我们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你的名字就已经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在你还不能爱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爱你。在你作为一个罪人抵挡上帝，恨恶上帝，往地狱狂奔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爱了你了，而且他决定要爱你到底。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就算你在世界最黑暗的角落，上帝都要找到你，拯救你。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敬拜他。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是主的门徒。耶稣过去怎样全权的使用别的门徒传福音给你，教导你，如今耶稣也要使用我们继续的去使别人做他的门徒。这是基于他的主权，神所预定的人一定会得救，包括我们。而上帝乐意使用你成为他拯救别人的器皿，你愿意吗？最后，大使命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有三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你可以想一想，在你身边，你可以想至少三到五个人，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你最能够跟他传福音、跟他谈论耶稣的？我们有很多人际圈，但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际圈都让我们同样感到舒服。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你相对比较容易去接触他们、比较容易跟他们谈话的？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周报上。从今天开始，稳定的为他们祷告。从今天开始，有计划、有意识的去跟他们谈论耶稣，间接、直接的都好。带他们来教会，要给他们参加一些教会办的活动。三到五个名单，恒切的为他们祷告。另外，你能否想到三到五个名单是基督徒，是你身边的基督徒，你跟他关系还不错，或是你跟他不一定很熟，但是你看到他一些属灵的需要，你看到他可能你相对比他成熟，因着神的恩典，而你是否愿意去关心他，帮助他更认识耶稣，更爱耶稣呢？如同我刚所说，你不必要是口才很好、博学多闻的人，你不必要是一个牧师传道，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有圣经，只要你愿意顺服圣经的话，你就能够或多或少的帮助其他的信徒更爱耶稣、更认识耶稣。列下三到五个 基督徒的名单，从今天开始稳定的为他们祷告，他们要成长，最终有赖于圣灵主权的工作，所以你需要为他们祷告，并且有计划、有意识的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谈论属神的事情，帮助他们更信靠神、更爱神。这是第一个我分享给大家的应用，列出三到五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名单，稳定的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更认识耶稣。第二个，实际的建议。刚我们提到大使命，我们提到传福音，我们提到万族万民，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大使命最直接、最优先的宣教合场是哪里？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家庭。如果你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你的孩子们，你所生的孩子们，是你造就门徒、培养门徒最直接的对象，是你应该去教导他们顺服耶稣最直接、最优先的对象。包括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总是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到，对于一个长老，一个全时间服侍人的要求是，他首先要能够照管自己的家。他若不能够照管自己家，不能让自己的儿女顺服，他焉能照管神的家呢？所以对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其实你们的最高优先应该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孩子。你是否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所说的，你们做父亲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但母亲也有责任，母亲的帮的角色是协助父亲一起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其实这是大使命，因为大使命就是使人做门徒，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同样必须要有份于大使命，我们在家里也同样是教导我们的孩子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做父母，特别是基督徒家庭的父母，孩子的属灵教育是父母的首要责任。孩子的属灵教育最首要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而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身上。圣经从来没有说儿童主日学老师有责任来教导会有的孩子，从来没有。但圣经确实有说，做父亲的必须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教会可以没有儿童主日学，但是做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不能不教导自己的孩子认识真理、敬畏上帝。我没有说儿童主日学不好，儿童主日学非常好，感谢主我们有儿童主日学，但儿童主日学不能够取代基督徒的父母在家里好好的教导孩子真理的责任。一个教会儿童主日学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是在我们教会，但是我听过有些基督徒父母会因为这个教会儿童主日学他觉得不够完善，人不够多，教得不够好，所以他就想要换教会，换到儿童主日学比较好的教会去。但是我会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应该是最好的儿童主日学，因为上帝把教导孩童福音、教导孩子真理的责任没有交给儿童主日学，而是交给基督徒的父母。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我要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教导自己的孩童来认识真理。包括我可以分享在我们家是怎么做，我们每天晚上会有家庭礼拜，我会教导小孩圣经还有要理问答，但是你不用想得非常的复杂，你不需要对孩子讲道，你只需要比孩子所懂的 更多一步就可以，读一段经文，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起祷告，选一首诗歌一起唱就可以了。小孩现在懂得不多没有关系，但是他长大的过程，如果他能够持续的浸泡在这样子敬拜上帝、认识上帝的环境当中，他会越懂越多。上帝通常就是使用父母来拯救孩子，上帝通常就是使用敬畏神的父母来传承敬畏神的生命给孩子，上帝通常就是使用得救的父母将福音传给这些孩子，好让他们有一天能够得救。如果你的孩子还小，我鼓励你从现在就开始。那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要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脱离你的权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还住家里，可能还跟你拿学费，跟你拿生活费，那你某个程度还对他有权柄，这时候我会鼓励你邀请他跟你一起家庭礼拜，一起家庭读经，不用太难，不用太复杂，但是作为父母，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读给孩子听，我们愿意简单的不复杂的一起单纯的来顺服耶稣的命令，孩子会从你的身上看见属灵的榜样，你可以影响他们的， 不是因为你多厉害，而是这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上帝的吩咐，上帝也应许他必与你同在。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我鼓励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脱离你的掌管了，怎么办呢？你的孩子很有可能也会有他的孩子，就是你的孙子。这时候我要鼓励你，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已经脱离你的权柄了，甚至他已经有孩子，就是有孙子了，那么你可以帮助他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帮助你的孩子在家里好好教养他的孩子，就是你的孙子。甚至你也可以直接的跟你孩子说：“哎，儿子啊，我觉得你的小孩如果可以认识上帝，多么重要啊！我可以带我的孙子一起读圣经吗？我相信你的孩子绝对不会反对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建议你的孩子怎么样在家里好好的，就是带领家庭灵修敬拜，教导他的孩子。这样，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各种事上都会喜欢建议小孩，对不对？做什么工作啊，买房子啊，生涯规划啊，等等的。那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就更应该建议他们，让我们一起在家中好好的参与主的大使命，让我们大使命不是只有在教会外的人，而是在教会里头这些被上帝恩待生在这个圣约的家庭里的孩子，也能够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以至于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大使命最终是指向你的荣耀，大使命最终是使万族万民都有人敬拜你，尊你的名为圣。谢谢你，你首先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邪恶悖逆乖谬的世界，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了一些凌辱，代替我们受你的愤怒，好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能够有份于你的国，能够有份于你的恩福中。主啊，帮助我们总是思想这最单纯最简单的，就是福音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求你借着福音的信息继续来鼓励我们，坚固我们。当我们看到别的未信者世上者的时候，无论他们外在的生活过得多么惬意，甚至让我们羡慕，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他们若没有耶稣，他们就比一切都还要可怜。他们若没有耶稣，他们今生的一切享福都会成为定罪他们的证据。帮助我们愿意勇敢的传福音，也帮助我们在乎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劝勉，我们在家庭当中应当是首要将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们视为最优先的门徒来造就。谢谢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